情的你，不再怀念过去，让我的情也从 来听歌，请欣赏田震演唱的《顺其自然》，薛峰带出的《芦花飞扬》。

这个时段我们送出最后一首歌，是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《寂寞让你更快乐》，稍后继续我们的下一站回味。

着你，雨水轻轻叫我别再追。残存深夜中，我需要你的爱，可是却无处寻找你影踪。平衡我的伤痛，心碎的我雨中穿梭，找寻你影踪。没有爱的我并非是我的错，不过是你不爱我，把爱留给我，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林平演唱的《走廊》，小虎队带出的《难得知心朋友》，苏永康和李彩桦演唱的《意犹未尽》。 走了 快乐也能够分担我的寂寞，